第229集。你醒了。为了让龚应贤彻底放松，深层催眠在他的卧室进行。任意等在门外，心中忐忑。盛伯健几次劝任意去坐着等都不听，干脆给他搬了张椅子放到了龚应贤的门口。任意就在门外等了3个小时，并非是催眠时间有这么久，而是庞贝博士要先跟龚应贤做足沟通，循序渐进地观察他的状态，给他注射放松肌肉的药物，防止他乱动牵扯到正在愈合的伤口。这些准备工作时间颇长，而真正的催眠只有不到20分钟，时间太长了就会不安全。房门打开后，任意也跟着站了起来，看向庞贝博士。 放心吧，效果很好。 怎么个好法？ 首先，他这次的情况不严重，相较于6岁的时候，6岁那次是严重的心理创伤，这次简单来说是被吓的，是在自我保护，所以有一个安全的舒适的环境，他自己也会慢慢恢复，而在我们的帮助下会更快。我刚刚问了他一些问题，发现他的记忆有些与6岁时的记忆混淆了，这证明经过这一次的刺激，很多当时他忘记的东西现在可能重新被想起来了，这对他恢复是一道阻碍，但同时也是个好消息，因为这是他自己一直想要寻回的记忆，而我通过对他记忆的梳理，也能够让他区分这两段记忆，帮他从过去慢慢剥离出来。 太好了，我现在可以进去看他吗？ 可以，他现在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跟他聊一些更复杂的东西，比如跟他沟通案子，问他化学方面的知识，让他尽量动脑子。 好， 去吧。对了，我上次的提议你一定要试试，真的有用。 任意微善，推门进去了。龚应贤正靠在床上看一张纸，走近了才发现是个药物的说明书。 这有什么好看的？ 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。龚应贤随手扔到了一边，看着任意。 你？ 我怎么？ 任意。 是，我是任意。 龚应贤指了指自己的喉咙。 喝水。 这么清晰的表达让任意欣喜不已，他转身给龚应贤倒了杯水，坐在床边看着龚应贤喝。 累不累啊？ 龚应贤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 那是累还是不累？ 龚应贤想了一会儿，皱起了眉。 好了，没关系，不会回答就不回答了。 龚应贤把水放到了床头柜，探身过来，很理所当然的亲任意，好像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事，每天都要亲上好多次，尤其是当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任意时，这就是最好的回应。任意用柔情回应着龚应贤，脑海中突然回荡起了庞贝博士的话，心湖激荡起一圈圈涟漪，越扩越大。当任意回过神来时，他已经单膝跪在了床上，搂着龚应贤的脖子加深了这个吻，心湖翻腾起了烈浪，这个吻逐渐狂热，逐渐失控。在仁义迷乱沉沦之际，他似乎听到龚应贤在叫他的名字，在他的耳边说：我爱你。任意是个作息十分规律的人，龚应贤如果不熬夜工作，也都是习惯早起锻炼，而且昨晚其实他们非常克制，至少比起以往，那只能算是开了个头。可龚应贤却睡到了10点多都没醒，任意有点担心，给庞贝博士打了个电话。 深层催眠确实会比较消耗心理，容易累。不过以英贤的体能，倒也不至于累到这么久还不行。 会不会跟那个放松肌肉的药有关系呢？ 也不会，那个药只是让他没什么力气。我怕催眠的时候太激动弄伤自己。 没什么力气？药效有多久啊？ 四五个小时吧。怎么了？他昨天是不是不怎么爱动？我用的剂量少，也不是完全不能动，就会比较吃力。 哪里不爱动了？信不信你给他个手柄，他能拿腰给你扭个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ABAB 出来。那应该没什么了，他可能一会儿就醒了。谢谢博士。 挂了电话，仁一又打开门缝偷看了龚应贤一眼。床上的人睡姿规规矩矩的，十分乖巧，只露出一张玉面俊颜，猥琐的眉心为他平添了几分脆弱的美，实在是一张有欺骗性的脸。谁能想象这个人昨晚在肌肉放松药物的药性还没退的情况下，居然也能保持常规水准的发挥。之所以选择昨天，跟庞贝博士的理由是一样的，怕他乱动弄伤自己。谁知道他还能反客为主。所以平时五分力能做到的事，昨晚要花十分力。哎呀，这下可真是累惨了。 该。 不过沟通确实更有效了，也没有碰到伤口，算是成功了。仁义抹了一把额头，决定让龚应贤继续睡，中午直接叫起来吃午饭吧。临近中午的时候，龚应贤自己醒了，而且还自己把自己挪到了轮椅上，用单腿。不过在他想自己把自己推出房间时，被仁义发现了。 啊，不是叫你别乱动了吗？ 仁义三两步跑了过来，蹲下身就去检查他的腿伤。检查了一番，仁义刚松一口气，余光就见龚应贤伸手过来，两根修长白皙的手指捏住了他的下巴，轻轻抬起了他的头。仁义顺势扬手，与龚应贤四目相接。他心头微颤，只因龚应贤的眼眸被日月星辉泼洒的湖水潋滟动人，似乎有万语千言藏蓄其中，两人的眼神碰撞之下，激起金石火花，噼啪作响。 你， 龚应贤弯下腰，盯着仁义的眼睛说，声音带着疲倦的沙哑：“ 我什么时候才能动？” 你醒了？ 仁义当时睁大了眼睛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。这是龚应贤出事之后说的最长的一段话，且主谓宾结构齐全，不是胡言乱语，不是鹦鹉学舌，跟他正常时没有任何差别。 我不知道。我看得到你，听得到你，可是 龚应贤似乎又头疼了起来，仁义简直要喜极而泣了。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现在已经好多了，才八天而已，才八天。你知道你上次这样子，持续了半年吗？ 半年。 仁义掏出手机，触碰按键的手都是抖的。他回拨了庞贝博士的电话，激动地说：“ 博士，他醒了，他能正常跟我对话了，你快来！” 挂了电话，仁义挤出一个酸楚的笑容：“ 你。”你真的醒了吗？ 龚应贤捧住了仁义的脸，怔怔地望了良久，突然眼圈一红。 对不起，没救出老队长。 听着这话，仁义险险又要掉眼泪，他脸埋在龚应贤腿间，哑声说：“ 你这混蛋，你为什么要进去？那么怕火？”怕火， 我更怕你难过。 宫应贤也弯下腰，亲吻着仁义从衣领中露出来的一截修长的脖子。仁义眼中潮气上涌，不觉揪紧了宫应贤的衣摆。宫应贤顺着他的脊椎抚了两下，有些无措地说： 不要哭。 我不哭。我不哭，我哭够了，我现在高兴还来不及。 宫应贤好像说话舌头还有些不利落，他一下一下抚摸着仁义。 我不怕，不怕。 仁义直起身，看了宫应贤一会儿，破涕为笑。 你是因为什么醒的？是因为催眠治疗，还是因为跟我？我 其实昨天催眠后醒来，我就感觉好多了。然后你又来刺激我。 哼，早知道这刺激有用，我早点刺激你，不要再这样吓我了。 你也不生我气了？ 你要骗我吗？ 再也不了。如果不能说，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说。 我这段日子反复都在想，虽然生你的气，可以后要是真的没有你了该怎么办？你要是没有我了该怎么办？ 我不能没有你，绝对不能没有你。 然后我又想，你并不是出于恶意骗我的，你只是不懂这样会多么让人伤心。我可以慢慢告诉你，我可以像庞贝博士那样治疗你，我可以让你越来越会体谅别人。要是我不这么做，谁还能做呢？ 对，只有你。 所以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，我还是生你气，但是我爱你。 宫应贤抱着仁义的手在轻轻发抖，这双看似优雅却又气力惊人的手，此时却好像连两片肩膀都要拢不住了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仁义快速站了起来，收拾起脸上的表情。原来是圣伯催他们去吃午饭。用完午饭，庞贝博士也赶到了，他对宫应贤的恢复效果表示惊奇，连连赞叹。他原本预测跟六岁时候相比，这一次至少也需要一到两个月，却没想到啊，仅仅是八天的时间，宫应贤就已经从自闭的状态里脱离了。虽然思维和语言交织正常的时候还有些迟缓，但这种症状很快就会消失，这实在是令人惊喜。庞贝博士还会留下来观察一段时间，但见他面上的轻松笑意，仁义等人都放心了。